一旦凉，一旦凉是白酒。向日葵开肠整瓶大的，不，换个口味，自己家里头那个酒啊，还有之前咱别的老弟给送的，喝差不多，这不刚来的吗？刚来的这个味儿吧，不太一样，新鲜新鲜。二更酒醒啊，好嘞，二更大哥，可以了，可以，看到看到。哎呀，啤酒是调料兑出来的，你如果说是工业啤酒的话，确实有的有水分，但是咱目前喝的这些呢，从味道上来看没啥问题。哥，说说三和招牌的事儿。哎，那个不用讲了，那个不用讲了，纯属捣乱的。把城市里的招牌改成，哎呀，我看看，把城市里的招牌改成统一颜色。他现在也不是第一个干的了，我们辽宁沈阳之前去年还干过一回这个事儿呢，纯属给国家添乱。哎呀，我甚至怀疑他们是别有用心呢。那为什么不让用红的？那网友后来有的急眼了，知道吧？你现在所有的机关单位正楼上面有一面红旗，你把那红旗你给我换成别的色儿得了呗？你换成黑旗，换成白的，切，他敢吗？你凭啥招牌不让我用红呢？啊，古德文啊，好嘞，看到古德文，thank you。哎呀，我看这谁说的？股市的凉白开，股市的情况怎么样？哎呀，股市惨不忍睹啊！啊，陶白白，陶白白刚才又整个啥？啊，没看着啊，陶白白就真的好，谢谢啊。上周临下播之前嘛，正好是南京那个迟迟双月，他上来跟我扯了两句，然后我说他不要买房子，我说去买股票，结果说完的第二天，周一嘛，周一开盘，祖国山河一片绿，我开始不知道，我正在上班，然后拿电话就蹦新闻嘛，提示新闻，A 股。大幅度下跌，然后我打开软件，唰，一片齐刷刷的。上午那个时候平均跌幅七八九，哎呀，当时看完真怎么说呢？当时看完之后心态特别好，你知道吗？再观察观察。等到晚上下午的时候，临3点以前又看了一眼，就一块石头就落地了。所有股票，反正我的资源股，除了一个。几十个股票全部9%九点几，全部跌停。哎呀，好，左文香，这是左文香吧？刚才发那个，好了，看到了左文香。但是现在怎么说呢？有点就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感觉。跌停啊，跌停的话，你想一个跌停板10%，那你账户一天少了好几万块钱。但是心态特别的好，心态特别的平静。以前如果说碰上股票暴跌的时候，可能还闹心，但是这回没有，心里心如止水。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你大盘整个全在跌呀，3000家跌停，你跌我也跌，大家都在跌，无所谓的，无所谓的。最讨厌的时候，什么时候你的心态有可能失衡？就是今天100只股票，90个涨，就你那个十几只股票跌，这种情况下，人的心态容易崩。你如果大家一起赔这种的话，无所谓，无所谓。因为现在的点位从那儿摆着呢嘛，3000多一点没有事儿，没有事儿，有点感觉像什么啊？博大西门啊，好嘞，西门啊，西门，西门大官人。就是让我有点回想起2007年的530，你们如果炒股年头早的，你们可能有印象。 2007年530曾经暴跌过一次。那次我是我进股市的第一年。然后喜提四个跌停板。530那一回跌的还是挺狠的。这谁啊，梁广总督，好嘞，看到梁广总督啊，谢谢谢谢。07年那一次暴跌的话，原因是啥，因为05年到06年07年那两年，因为中国人挣到钱了，资本市场第一波起来，然后很多老百姓不明真相的，也不知道股市是什么东西，包括我本人，全都蜂拥而至。然后从07年之后一直到，从05年到07年，股市一直震荡上行，它就没有像样的回调。07年大盘继续往上涨的时候，然后机构嘛和庄家，当时就是应该是对那个 K 线就是走势不太满意，因为你大盘始终向上走的话，我现在如果全面介入成本太高，就是主力如果想建仓的话，他需要低位建仓，所以2007年530的话是有人故意砸盘，你跟 K 线技术什么的一点关系没有，就直丢丢的往下砸，砸了四天。然后你记住，从07年之后一直到08年，直接翻了一倍，涨到6120点，涨到6000多点。咱们之前也提到，我现在呢，国家是鼓励，国家是看好 A 股，然后也鼓励民众介入，鼓励民众参与，然后呢，现在逐步的在吸引外资，然而外国呢，包括犹太资本呢，你也可以来投资 A 股，他们如果进来的话，他们也需要一个低位建仓，那我为什么我现在正好借这机会砸一下盘，对吧？多好。刚才是谁？哎呀，哈，千户带枪护卫啊！好，谢谢谢谢带枪的护卫啊！这又是谁呢？厉冰雪，哎呀，厉冰雪，有日子没看着你了，谢谢。哎呀，我的妈，这又是什么呀？啊，跃进新时代！哎呀，跃进新时代也有一阵没看着了。御前左军统治，我以为是配合做空的跑了，还是可以吸引外资。肯定国内机构联手做空了，这个你放心，散户是不可能这么齐的，大家一起抛，把大盘砸下来，跌停啊，大盘接近跌停啊。创业板跌了12%，你手里你老百姓不可能这么齐的，只能是机构，只能是机构。但是从上周一大盘跌停这点看的话，短时间内大盘最好不要往上涨，因为你一涨它还能跌停，你一涨它就做空，这有点像啥呢？这有点像朝鲜战争。朝鲜战争就是我们往38度线往南打，我们有点打不动，因为补给线受制约。然后美军如果想往北打呢，他也坚持不住，他也打不下来，最后就焦灼在38度线了。现在这个大盘目前这个点位也就这样，你如果3100点再往下砸，你往3000点以下砸，那帮机构也不敢，你如果真往下砸，国家队介入，直接我就脱市，就像春节前那一波似的，拉一个涨停板，把你整个期货账户都能给你打爆了。然后你现在往上涨的话，你一涨起来，我就有做空的空间。你现在这个点位就很尴尬，就目前这个点位也最好不要涨，不要跌。等什么时候啊？你等今年到下半年，年中下半年把那个，融资融券和股指期货，还有这几个证券交易所查一查的，大盘再往上走，要不然的话，只要一涨肯定跌。中央汇金是我要入市了，你记住，你入市你也挡不住人家做空啊，你现在融资融券还在，就我们说原先做空股市三板斧，转融通现在是不让整了，但是融资融券现在还在，你依旧可以借股票砸盘。 那你这就不合理啊。啊，现在看有人提说国家现在已经开始就是暗中，暗中监视着就是融资融券的数据，然后现在两融的数据每天实际上是在下降的，就是因为国家一介入一查，他有的人他也害怕，那你我裸做空实际上能看得出来。啊，两融的数据在降，但你再降，目前还有，那就不行。还有股指期货呢，对吧？原本的希望是啥呀？A 股涨，美股跌，然后形成一个趋势。哎，就大家认为美国不行了，然后从美国把资本撤出来，来中国。但是上周刚值班完之后，A 股暴跌，美股暴涨，这个东西就是证明敌人的力量还是挺强的，知道吗？哎，我等一会儿啊，接个电话。哎，彪，咋的了？米高梅，米高梅，啊，对。对，那你直接去吧，你去吧台提我就可以啊。我这干直播呢。行，可以，你去哪边？锦市那边吧，锦市那边吧。行，哪儿都行，你去了，你到吧台提我完了，回头他让他给我打电话就可以。好嘞。上朝还打电话，上朝不当。锦市。朋友去我同学开的歌厅，锦州烧烤天下第一，我看看这话题又扯到这儿去了。您看，你看明示录是逐字看还是捡重点挑着看？你如果要看的话，你需要每一段都看呢，每一段都看。然后把有用的摘出来，没用的直接就扔掉，然后从有用的内容里头再筛选、整理，然后分析，才能出来结果。马如咋的？这啤酒我都给打了，什么啤酒啊？文言文基础不好怎么办？明实录属于半文言，它的要求还真不高。你只要断句儿，网上有一个网站，现在它是直接给你翻译的，还是不错的。这谁呀？一生俯首拜千户，千户听说前任合肥的一把手被关，这个不知道。我最近被抓的人还是挺多的。马叔，你说杯子上次喝醉了给打了啊？你喝醉了那还讲不了，干啥给自己喝醉了？欧洲涨史，美国加税，刚刚欧洲涨史说的啥？美国加税升级，彻底把中美给脱钩了，严重。你要是按我的意思讲的话，没脱钩，没脱钩，因为特朗普现在他之前的那个主张对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加税有用，就像慈禧老佛爷似的，向全世界所有国家同时宣战，这个对美国来讲确实有用。你只对中国加税， 那我大不了的话，我现在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做个转口贸易不就得了吗？对吧？就以前美国人上中国来直接谈订单，然后我们发货发往美国，那现在的话找个中间商做个转口不就得了吗？你拦不住的。对吧？我们和亚洲的一些国家、东亚一些国家，我们有自贸协议。美国和东亚一些国家也有自贸协议，比如和日本、韩国、越南、柬埔寨之类的。那以后未来中国的商品的话，我们就不和美国直接签订单了，中间找个中间商，就我们的商品该装船一样装船，出去之后去越南呢，去日本报关，对吧？到了越南的地界，然后从越南再转口去美国，不一样吗？要是产品溯源的，那就贴牌儿，那就贴牌儿。现在这年头，商品没法溯源。其实这个东西是哪儿来的，大家心知肚明，但是不问，不问。你就像欧洲到现在和俄罗斯，它依然有石油贸易、石油天然气。俄罗斯打仗打了3年了，该卖还是卖，只不过通过中间商，通过土耳其啊，通过印度啊，通过其他国家卖，还是卖给欧洲。欧洲他也知道我用这油，那个油一到港，他一测那个成分，他可能都知道是俄罗斯哪口井的，你知道吗？西伯利亚秋明油田哪口井的啊？因为你这个里头杂质含有多少，对吧？因为油不一样，它炼化的工程过那个过程都不一样。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嘛，对吧？还有我们出口给美国的都是些什么呀？都是一些日用品呢。小家电呐、玩具啊，这些东西也涉及不到什么战略目标。真如果是稀土之类的，你不用你提，你不加税，我自己就不卖你了。啊，浙西南讨饭人，好嘞，看到了浙西南讨饭人啊。你像我本身，我不知道做那个出口贸易，咱也不懂。出口贸易咱也不懂，但是听说啊，就是最高的境界是啥呀？就我这货从中国出去之后，我不需要到其他国家靠港啊，就我只需要把这个货单子到通过别的国家啊进一次关，再出一次关，然后就奔美国去了。就是货单子从外国绕了一圈，订单从外国绕了一圈，连货直接奔美国去。挡得住吗？挡不住。说明朝不让民间私人海外贸易，从朱元璋一直进到嘉靖，进得住吗？始终有通倭的吗？进不住的。你还得说呀，你还得说啥？古代能做海外贸易的少之又少，那海面上能做海外贸易的船一共有几条啊？那都挡不住，你现在满世界地图上跑的全是船。深夜小周啊，深夜小周，你得嚼化嚼化，你周二入场了，小赚，周二入场的算是赚大了，就是。周一那次大跌的话，他把好多股票的价位直接打到了什么？打到了去年9月份以前的价格，半年前的价格，把10月份那个涨幅全部吞掉，跌了有的跌了10%几。这又谁呀？哎，谁？是你在哪儿呢？你直接到了，你让经理跟我对话就完事儿了，没事儿。行，你到那儿，你直接那个跟他提完之后，让他告我一声呢。你去吧，我这就不跟你说了。喝多了。 同事就懵了，鼓鼓鼓！我看看，哎，这等一会儿，兄弟，五一前后准备去开港股，做空美股、美元，有啥建议没有？我的建议是不要去，不要弄，因为上周的话，真有一个老弟，他应该是也是很专业的，他炒股也是挺专业的，然后他直接跟我说啥？他说：“咱们现他现在开，他有他可能已经开了港股了，啊，他说我现在从港，香港现在有很多品种做空美股的那个 ETF，包括2倍到3倍做空的，在美股暴跌以前，就是上周之前，美股不连续2天暴跌嘛，他就跟我说，他说哥，现在咱那个，你看我看空美股嘛，他说咱现在做空美股怎么样？”他说我看空，我说我归看空归看空，但是我不鼓励你去搞，因为那个东西带杠杆，已经到三倍了，已经到三倍了。说完这话呢，就是他刚问完我，我回答完之后，美股连续2天暴跌，然后我们俩一算，如果他跟我说话那个时候他买了2倍或者是三倍做空美股的话，至少盈利20%多30%多啊。但是我没让他动，但是啊，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你那2天你做空美股挣了20%到30%，然后你如果继续拿着你那个空单，上周二，不对，是前哪天来着？就是上周前几天周末的时候，美股一个晚上暴涨了10%，你如果拿着一个空单，你这点钱又拿回去了，你又还回去了，对吧？就还是我原先那个观点，你猜对一次、猜对两次、猜对10次都没有用。你如果有一天你方向猜错了，就是我认为美股会跌，结果美股暴涨，一天拉了10%。你如果杠杆比例比较高，你5倍、10倍杠杆，然后你是满仓，你知道啥概念吗？一天把你账户就给你打爆了，你账户清零，多少钱都没。爆仓就是你账户里头有10万，10万没，你有10个亿，10个亿也没有，也没。所以说，我一直不主张买期货，就这不是普通人能接受的东西。那几天确实有挣得很多的，你记住，有挣得很多的，就有人赔得很多的。零和游戏嘛，零和游戏。现在这个时间段还是以稳为主，就是你如果想买股票，买一个央国企，未来和业绩比较好的，未来预期也比较好的，往那儿一放，等下半年或者甚至是明年年初，至少从现在到5、6月份前半年，不好猜啊，不好猜啊，不好猜，因为。现在你想想那个山小周这说啥？美国税务系统故障，美国税务系统故障，他现在不计算关税啊，这有可能是特朗普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知道吗？不是系统故障，是他妈他故意的，故意的。就像咱之前讲9月底11那一次股票大涨，上海证券交易所把那个上午的时候，它的交易整个系统瘫痪了，也说是故障，那是故障吗？那是因为国家队一进去，指数涨太快，那帮人做空的，那帮人要爆仓，他们把网线拔了，都是故意的，哪那么容易就故障啊？那么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你任何一个单位就不用说他们，普通单位像我们那种的，基本上都有备用机。你说3分钟、5分钟可以接受，超过15分钟都是人为故障。美国不一定，美国太拉胯了。 特朗普关税这个事儿呢，初心是好的。还有个老粉丝问我呢，你说特朗普为啥要征关税？特朗普不是为了美国好吗？对吧？他征关税。哎呦我的妈！这个老姐，哎彪，是哪儿？米高梅，你找找，我哪知道啊？你说这地方我不知道，你让司机找。米高梅，嗯，好，到了让他给我打电话，嗯。哎呀，这受不了，我这个酒蒙子，我的妈！哎，刚才话题说到哪儿来的？啊，就特朗普为什么征税？特朗普不想让那个美国再次伟大嘛？你再次伟大的话，他需要制造业回流，需要制造业回流，你必须加征高关税，要不制造业回不来。这本身没有毛病啊！我一直跟你说，咱们90年代的时候，咱关税都加到50%到100%以上了，为了防止进口货冲击国内制造业。但是美就是特朗普那天放完话之后，就是美国国内的商业集团，他是不是犹太人咱就不知道了。美国国内有很多商人，他是做跨国贸易，他们比较抵触，然后他们背地里添乱，背地里首先股票大跌，这一项就够特朗普呛，因为特朗普以前放过话，我说谁哪一个总统在任时期，如果美股跌幅超过1000点以上，他就应该自杀，知道吗？你结果他2天跌了10%，2天跌了10%，纳斯达克是20000点呢，原先呢，知道吗？啊，跌了1000多点，那你说他面子上他肯定挂不住啊。然后那个最可怕的啥呀？最可怕的国内恶性通货膨胀。这个其实也很奇怪啊，就是你们应该也看到那个新闻了，美国的鸡蛋现在涨到了一个5美元了，人民币5块钱，大概是7到8美分，7到8美分，这个其实不应该，这个不应该，你美国是世界最主要的粮食出口国，而且美国的养殖业那是出了名的，它是工业化养殖。对吧？工业化养殖规模极大，咱们现在养鸡那套模式都跟人家学的，那叫什么？那叫白羽鸡，就咱正常汉堡吃那快餐用那个鸡肉，全是照美国学的。那小鸡儿一个月就出栏，20多天，咱以前哪见过这玩意儿啊？咱养鸡都是年初养到年尾，养一年呢，小溜达鸡儿，人家20天就出栏，就是美国人有鸡，美国人手里还有粮，他凭啥缺鸡蛋呢？他找了个借口。他说最近闹禽流感，哎，就美国人好干这事儿的话，我找一个借口，然后突然人为制造紧张，把鸡蛋弄到了就是差不多快1美元一个了。你美国人的话，快餐肉蛋奶这东西是他的必需品，你鸡蛋一上来之后，全民通货膨胀会民变的。啊，两广总督看到了两广总督啥？好好好，你再加上的话，我们如果美国对咱们真的征收34%甚至更高的关税，他如果全世界同时征啊，全世界同时征，就是对咱们征34%，对东南亚越南老挝他们征48%，那就意味着未来美国的日用品必须涨价140%到150%左右。就必须涨，是原价的140%到150%，涨40%-50%吧，没问题。鸡蛋涨，日用消费品在涨，美股在跌，3个月之内美国必乱。他要没有农民起义，我脑袋都给你。但是特朗普怂了，特朗普怂了，这老小子真是，这老小子的变化比那个孙悟空都快，你知道吗？他说话不算话呀， 如果特朗普认真执行他的关税政策，一条道走到黑，我保证3个月之内美国必乱。结果特朗普一看市场的反应，他当时慌了，他就把这些政策就自己给否了，自己给否了，就把这事儿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了。哎，喝的啥啤酒？喝的葫芦岛本地的啤酒，龙回头。这也是人粉丝昨天还是啊，昨天来给我拿的。谁的红包雨？新世纪铁人啊，好嘞，新世纪铁人，谢谢。秦沪现在的山西二把手什么玩意儿？现任的山西二把手喝茶了。啊，听别人说过，没印象，没啥意思。现在最近动作也不大，也没什么特别，很多都是啥呀？退休的，是那个部一级啊、省一级的，都是退休的前任官或者是二把手副职。动作不大，前几年最狠的时候，山西我印象最狠的时候，国家查煤炭系统，查煤炭电力系统的时候，山西常委七个人，省常委七个人，4个人被抓到北京，那是2020几年，整顿煤炭系统的时候，那叫力度，你现在抓一个山西省二把，一点感觉都没有。抓走四个，你知道啥概念吗？山西当时基本上整个行政就撂挑子了，你因为你开不了会儿啊，你有重大决策的话，正常是常委7个人拍板，4个人以上才能通过呀。你现在想拍板的话，得北京亲城里那4个人拍板，你山西就剩下四个了，就剩下仨了，你拍不了板，只有国家空投过去一个嘛，那回厉害，现在一点感觉都没有。山西都查过了。都是你现在山西都是缝缝补补，山西早就已经查过了。现在有苗头，因为有各种信息，苗头，国家现在可能要对上海出手了。就是因为以前我不就跟你说吗？国内有几个地方是最不好动的，其中就是上海和广州，根儿还硬。然后啥呀？它还属于经济发达地区，你人口稠密，经济发达，你动太狠了，怕它捣乱，影响你国家经济啊。毕竟现在中美正在博弈期间，所以说一直迟迟没有动手。剩下全国各地都已经差不多了。然后今天咱粉丝给我发的信息嘛，就是国家一个经济委员会一位。但就是，那是哪个部门来的？派了一个调研组，国家经济委员会吧，去了一个调研组，一个领导带队到那儿去做开会去了。那你想想，你到上海那就不应该是调研了，你知道吗？那到那儿应该就是该查人就得查人了啊，因为咱上海有一个老弟，他是邮政系统的，邮政系统，他之前跟我聊过。就上海当地的邮政系统，原先就自己搞金融产品，搞的那叫什么来着？邮什么币？就是跟邮票啊、跟文玩挂钩的一些虚拟货币。我以前都不知道，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还能就地方官府、央国企系统，你自己邮政系统，你自己搞虚拟货币，这个东西，反正我在北方我是没听过。啊，然后他就跟我说，最近北京来人在查，他领导都被带走了，领导都被带走了。你再加上今天粉丝跟我说的，就北京又来一个调研组进驻上海，啊，也就证明现在国家开始陆陆续续的开始查上海的方方面面了。只不过可能动作不大啊，我派了一个什么经济的调研组啊，我毕竟还不是说纪检， 对吧？监察纪委去相对要好一点，对吧？好嘞，主任员，看到了，看到了。天网2025，天网2025是针对全国的，就包括你今天刚才上来的时候，他谁提了一个啥呀？就是南方不哪个县又是搞牌匾那套东西，对吧？我又给牌匾改色儿，他这个东西很有可能就是为了折腾民众，抵抗国家，反腐。知道吗？因为我最近有感觉，天儿不暖和了吗？天儿暖和了之后，就是大家开始骑电动车、骑摩托车了，然后警察上道抓头盔，抓头盔又开始抓头盔，这个东西是最讨厌的，最讨厌。山河改编，河北山河呀，我们这原先也干过这事儿，去年，但后来叫停了。为啥？全国去年好几个地方陆陆续续出现这个动作了。然后全都是负面消息，之后都叫停了，不敢整了。那你为啥河北还整？那不就故意吗？顶沿上吗？你那么做无非两种利益，就是一我在牌匾改色的时候，我当地一些有关系的那个，就是我是施工方，对吧？我中间我接点单子，干点找点活儿，就凭空找点活儿，对吧？你指定他们能干，然后另一个目的就是啥？我没事折腾你一下。本身现在经济就不景气，你没事让我改门头，这钱谁出？好事啊，看到了好事来了，就是扰民。我这两天出去的话，被警察抓住了一把，我骑摩托车，禁行加上没戴头盔，现在又抓的挺严。大白天呢，大白天，我那天休息，我是10点11点出去的。堵在路口抓头盔，这个我怀疑也是啥呀？给国家添乱，20不是200，罚款就20。警察也不爱抓你，但是没有办法，上头非得让你抓。你说你像这种东西呢，就上街抓头盔这种，老百姓不乐意，其实警察也不乐意。你是交警，我大清早上我要起早的，因为。早晚高峰，一个是7点，一个是5点半 我要么起早，要么贪黑。中午好不容易马路上没有车了，我应该休息一会儿，然后你让我上道去抓头盔。警察现在动不动就加班，根本就没有8小时工作制这一说。那你天天这么折腾人家，人家能乐意吗？然后老百姓人家也是，你没事你抓我头盔干啥？对吧？我现在就业你解决不了，我现在的低保解决不了，我想退休你还不让我退休。对吧？原先说好15年，又整成25年，我的死活都不管了。你管我戴不戴头盔干嘛？对吧？我现在我想出去被车撞死，我用着你操心吗？而且头盔那个东西，我现在我骑摩托车骑了20年了，头盔那个东西并不能增加安全性。头盔影响视线，那个东西，如果说我跑赛道，我出长途摩旅，我肯定戴，因为摩托车骑快了，我睁不开眼睛，我必须戴头盔。但是在室内，就现在那个电动车要求25公里以内，你那个东西25公里跑的跟人，就是你那个电动车跟人跑起来速度一边快，你戴不戴头盔有嘛区别呀？真正出了事儿了的话，你冲到快车道。让人大祸压那儿了，你戴啥头盔也没有用。我骑摩托车见过太多戴头盔出事儿的了，死的时候头盔还戴在脑袋上，可好呢，人都变形了。人才呀，人才！说戴头盔出事儿之后能认出是谁来。你说的有道理，哎呀，骑车子，你要想安全，一个是看红绿灯，另外就是慢一点，慢一点，你知道吗？ 瞎折腾去吧。我有头盔，我骑摩托车我是全盔，前头一小条那种的，那非常影响视线。哎呀，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呀！哎呀，前后现在毕业生去央国企有前途吗？现在毕业生去央国企有前途，太有前途了。你能进去，你就偷摸乐吧。昨天来那小伙儿，为啥就是特意开车跑我这一趟，是吧？啊，我说至于吗？来一趟？他说他那个之前是上大学呢，上大学就听我白话啊，挺喜欢。然后上班了，今年是上班头一年，现在还没出11期呢。然后他现在啥呀？家里头本身就石油系统的，所以说他毕业了之后就进葫芦岛石油五厂了。石油五厂人家也算央企系统嘛。他现在毕业了之后虽然在一线，但起码说那是央企，他上班就开5、6千。哎呀，他现在还没有定岗，就是他11期还没结束呢，就挣5000多。定岗了之后更还能再多一点儿，石油系统总的来讲比我们铁路要强很多。他的那个岗位的话，如果明年上班变成就是正式了，就不是学徒了，一年我估计他上班定岗第一年就能一年连五险一金就能到10万。我干了20几年，我才一年连五险一金。刚摸到10万这门槛，那不好挣啊。我看紫月牙，你这刷老半天了。7点的新闻，把各地外派人员招回来，开的周边国家会议，千户怎么看？把各地外派人员是从哪儿派到哪儿去的？你跟我说一下，各地的外派人员，北京派到外地的吗？不应该呀，派到国外的吧？哎。哼哼。千户带千户喂，安徽市高中老师现在每个月连基本工资都扣了。正常，正常，正常，正常。因为老师的工资，他是由当地财政解决的。现在各地的财政非常拮据，非常紧。然后虽然国家原先有明令，就是你如果地方财政紧张，你要优先解决老师的工资。对吧？你不能欠老师的，你可以欠你们那个机关单位、编制外的公务员，但是地方就好干这个事儿。你就是，假如我是机关单位，我先发了之后我欠老师的，然后让老师去闹，对吧？老师底下有学生，他能联系到家长，这样舆情对上面压力就比较大。你如果是领导的话，你如果是上面的话，你就抓人就完事儿了，就往死整，谁让你拖欠呢？你要欠的话，我就上那抄你的家。哪个村哪个县欠老师的工资，我先把你县长拿下，市长拿下，就看谁狠，就看谁狠。纳兰诺说的《五人墓碑记》，《五人墓碑记》我好像听说过。好像也是对抗朝廷带节奏的，那是明朝公知写的那个东西，我没啥太大印象。臭老九有啥用？别，什么叫臭老九？知识分子、公知做媒体的，你可以说他是臭老九。哦，老师不是人民教师，带给你孩子讲课、带孩子这种的，人家是正经凭本事吃饭的，人家不叫知识分子，臭老九。 文人写小说的，在网上骂街带节奏的那种算。五人墓碑不是五人墓碑记进教材了。反正我上学那个时候，九年义务教育是没有五人墓碑记的。胡锡进、莫言、余华、易中天都是臭老九。算吧，莫言肯定算，莫言、余华那种写书的，胡锡进肯定百分之百是，他是在媒体上。易中天属于啥呀？晚节不保啊，出了点名之后就有点飘了。有点飘了，挣钱没有下限，最后弄得晚节不保。就是他如果讲完那个三国，咱就，就不说话了，也挺好。就是后来说话多了，必然有失啊，言多必失嘛。高中语文《五人墓碑记》骂魏忠贤的，那高中我没念过，高中我没念过，也是。初中的话给你讲五人墓碑记，初中生也不理解。高中这个年纪嘛，十六七岁正好是带节奏的最好时期。哎，然后把东林党的五人墓碑记给你讲一讲，把你的意识形态给你培养成小资这种的。魏忠贤挺好的。明朝的太监除了几个跟文官比较亲近的像冯保，剩下的都不错。好事儿啊，好事儿看到了，可以，谢谢苏师傅。我看看你他这个老弟说的啥，京东拿出2000亿兜底外贸货物，这是什么信号？不知道，有可能是害怕外贸打起来，外贸中美之间外贸战打起来之后，短时间内由于担忧或者是出现抢货囤货这种的，人家可能拿出一笔钱来先囤一批。那美国不也这么干吗？特朗普一说征税，好嘛，就是美国开始抢货，开始抢。咱们现在没什么可抢。没，我们从美国进口和我们出口美国的那个东西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从美国进口那些东西，芯片，你要是真不给我的话，那咱们就一刀两断，我就自己研究，还相对来讲还有点好处，啊，如果实在甩不开，那就通过其他国家中转做转口。也能弄得来，对吧？也能弄得来。美国，记住，美国特朗普，你是总统，你说增加关税，我可以不听，毕竟我是私企，也包括英特尔啊、AMD 啊，或者英伟达，我是私企，对吧？我可以规避你的那个税收政策，通过其他国家或者通过其他公司，无论如何，我这东西想卖，我都能卖得出去。我不听你的，你也没啥办法，因为咱俩互相不至于。咱们国家不一样，咱们是那个央企，如果说不允许稀土或者什么是重要的那个战略物资出口美国，你谁敢卖？你敢卖的话，我就拿人了。咱们受冲击的是民间日用品出口啊，那你要是实在是因为我们出口美国的量还是挺大的，你要是实在出口不了的话，那就通过其他国家转呗，有办法。小麦大豆不进口了，小麦大豆不进口。我之前看过一个数据，2024年还是，就2024年的玉米进口量照23年以前历史高峰的话，跌了80%-90%，就是我们现在从美国进口的玉米只有历史高峰的10%左右，1/10，就是我们现在逐步。不从美国 进口粮食了，从东南亚，除那个东南亚没有那个玉米，东南亚是那个大米，从南美、阿根廷、巴西，或者是从欧洲，对吧？乌克兰呐、其他国家进口粮食，替代美国，替代美国。这个对咱们贸易战是有好处的啊！我不冲你美国进口玉米，美国的农民，农民他的就是农民实现他也没多少，没什么，反正他的农业公司他的冲击很大的。美国的粮食出口也是很大一块，他现在出不去了，这帮人不跟特朗普闹，对吧？咱们现在的粮食进口照前两年少了很多，为啥？国家也想明白了，以前是粮食进口了之后啥呀？进口了之后大豆去做油，剩下的豆粕呀、豆渣子去当饲料。玉米来了之后 80% 都得是做成，要么做成淀粉，做成乙醇，要不就是去养殖业当饲料用了。你现在国家想明白了，那你与其在国内养啊，他又是得病啊，又是弄人了，你不如直接从欧洲外国直接进口牛肉不就得了吗？对吧？你让人加拿大养，让人巴西、阿根廷养，人家那个养殖成本比你要那个方便的多，养殖污染水源。所以美国农民会起义吗？那你如果真要是像我之前说的，特朗普就咬准了，对所有国家无差别的征税，美国肯定起义，你都不用想。结果特朗普没挺住啊，他要真坚持住，坚持仨月，美国就完事儿，就乱了。结果他不敢。特朗普确实是，特朗普是我一直说他是想做事情的，像崇祯。他对就是前两天出一个特别出格的事情，就是特朗普对中国、对东南亚、对欧洲征税，然后他对自己北边的那个兄弟国家加拿大征税，给加拿大都干懵了，给加拿大都干懵了。然后加拿大说我对你是贸易逆差呀，对吧？美国是出口向加拿大出口，他是挣加拿大的钱啊。加拿大因为他本身人都住在边境线上，我就卖点资源换钱，就是从美国买东西消费啥的。加拿大人本身也没啥制造业，他说我现在从你那儿买东西，你挣着我的钱，你还对我征税，你是不是疯了？然后美国参议院的一个议员直接就质问那个特朗普团队那个商务代表，就是你是出于什么心理，你对一个就是我们顺差的国家征税啊？然后那个实在是没啥理由了，他说他不买我们的什么什么东西，就相当于说，就是你为啥不戴帽子？随便找个理由，就讲给那个议员都是气坏了，你知道吗？给气坏了。他人家议员就说了，加拿大和我们是兄弟国家，对吧？加拿大本身他几乎是没有军队的，整个空军都归北美防空司令部负责了啊。然后加拿大和美国本身还有那个自贸协定，他们两个人基本上就跟一个国家没啥区别。拿护照到那嘎刷一下就过去，你对加拿大都征税，就证明特朗普确实是杀疯了，一视同仁，对吧？他可能也怕别的国家把货弄到加拿大来，然后从加拿大，过了国就往美国走私，因为你加拿大和美国边境线太长了，你查不过来嘛，那也征。就特朗普确实是想做点事儿呢，但是打击面太大了，执行不了。这你看来特朗普的政治手段不行。美国那个国家它是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打18几几年建国啊，我1870几年，我认为是1870几年建国。走的就是资产阶级道路，人家就没有关税，自由贸易是美国的立国之本。你现在突然你要收关税，这关税是计划经济产物啊， 闭关锁国、征关税，然后恢复国内制造业，这是中国干过的事儿，然后苏联呢，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干这种事儿，我们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怎么能干这事儿？那他妈商人肯定不干。哎，哎呀。川普为什么老想让美国人进场啊？你看看美国现在的状态，美国的军舰，你像美国二战时候1万吨级的船，它当然包括民用船只了，一天一艘下水，东西海岸，它东海岸、西海岸就是太平洋这边和大西洋那边几十个造船厂，24小时不停工的干，那个时候的美国的制造业，那他那个时候一条美国福特一年是几百万，那个年代啊，1940几年一年几百万的那个生产量。你再看现在，你再看现在，美国现在一年都下不了一艘船，你这完，这个是问题，会出事儿了，会出事儿了。你现在美国国内首先，制造业没有了，制造业没有之后，现在最最糟糕的是，他现在的科技研发也没有了。正常应该啥？企业制造业盈利，盈利之后我投入研发，然后技术提升，良性循环。你现在你制造业没有了之后，我还研发个屁呀？他整个从电脑到软件到芯片，现在全部停止了。英伟达现在第那个50系显卡。口碑就不好，英特尔3代 CPU 有缺陷，你都完了，那是美国的标志啊，美国纳斯达克七姐妹嘛，对吧？英特尔都要卖了，制造业不行，芯片行业不行，就剩下一个那个银行业了，炒股那哪行啊？美国制造业外流用了多少年？苏联解体以后，90年代。就是大概应该和我们改革开放是同步，和我们加入 WTO 是同步吧？应该，就是苏联解体以后，92年苏联解体以后，美国就没有对手了嘛？美国没有对手了，所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全瘪茄子了，然后美元汇率歘就起来了，美元汇率起来了，美元汇率起来了之后，然后美国国内的商人，这个东西就没办法双刃剑。美元强势，美元强势的代价就是我买东西，买别人的东西特别便宜，然后我自己生产东西我出口卖不出去，贵呀，这就是双刃剑。我买东西特别过瘾，但是我生产东西别人不买不起，然后他自己就慢慢放弃了那个制造业。特别是98年我们加入 WTO 以后，他发现哇，中国这帮农民工几亿农民工啊，就下岗职工加上农民工至少有几亿，保守估计。那个时候50后还能干吗？50、60、70，就这3批人6个亿 你整个欧洲加美国，他也没有那些人呢。就是中国有几亿廉价的劳动力，就他中国那时候的劳动力，在美国人眼里几乎是免费的，几乎是免费的。每个小时的时薪折合成美金就几美分，到不了1美元，不可能到了1美元，就几美分，几毛钱。然后这开国际玩笑，知道吗？比美国的牲口都便宜，所以说那时候就是美国的制造业开始大范围的向中国转移，然后欧洲、日本所有国家的制造业都往中国来，因为你除了你人工是没有成本的，人工没有成本，然后那几年我们起来了，中国美国就没有感觉，默默的，它的制造业就没了，就没了。90年代末的时候，在广州那边招一个农民工，一个月我估计有200、300够了，就一天有10块钱就够，一天有10块钱就够，而且他一天不是干8小时，8小时你下不来呀。我朋友做小商品的，我上班那个时候，我上班那时候我骂街，我说啊，进厂子，因为进厂子刚刚开始第一年在一线嘛，在车间。 干活，我说好埋汰累。他说你是累点，但是你这工作时长你实际上不长，对吧？去了换衣服、喝茶、倒水、扯闲门，真正干活的也就三四个点。嗯，他说南方那时候他是卖，当时卖点雨具什么的，卖天堂啊，或者是卖雨伞的。他说天堂那时候也刚刚起步，那些厂家招农民工，手工搓，全是手工的。一天14个小时起步，一天14个小时起步。哎呀，那时候那帮人是真能干，哥们儿12小时站班，我想杀老板。现在应该是这谁呀，沧浪一尾 AI 来了之后，中国人能干啥，中国人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记住 AI 什么也替代不了，我跟你说 AI 一直是骗人的，他除了能替你写个论文，写一个那个工作总结以外，他什么也干不了，人干的活 AI 干不了。AI 能洗，就是最简单的道理， AI 能跑出租车吗？他能给你揽活没有问题，那车不还得人开吗？ AI 能洗车吗？ AI 能修车吗？AI 能做饭吗？早上给我蹭碗面，他啥也干不了，什么都替代不了。不是说厨师替代不了，你能想到是人干的活，除了文笔，就是原先有一帮就是瞎参谋乱干事，没事给领导做个工作总结啥的，这个东西可以 AI 替代，文案这个东西 AI 可以替代，真正是需要动手的他全都干不了，快递他也干不了啊。不要把 AI 想的那么高级，美国刚开始提出 AI 的时候是为了骗我们的，为了忽悠股市，对吧？我们研究出一个 DeepSeek 实际上也是为了针对美国，把它的泡沫捅破了，也不见得那个东西能干啥。工业升级不靠 AI， 工业升级靠工业机器人。工业机器人我们现在还需要跟人家外国学，知道吗？需要跟人家欧洲跟日本学机器臂。我家里头有一个，我家里我哥今年50多，他90几年的时候从大连理工学院毕业之后，然后就出国了，去日本了。然后他那个时候去的日本，直接去的日本一个工业企业。他当时说，我当时他想从日本学一些工业机器人的技术。90年代当时国内根本没有3轴以上的机械臂，有机械臂那玩意儿分几个轴，就正常情况从这儿拿杯酒往这儿一放，那可能需要2个轴就够了。轴越多动作越复杂，就是比如我从架子上拿了一个零件，然后直接跨伸到车里头，带着拐弯的弄到他的那个驾驶舱里头，给他安装到某个位置上，他那个轴数就多，动作就特别复杂啊。我们国内当时都根本没有，都不用说研究，都没有。然后他去日本的机械臂当时还是比较先进的，结果去了也好多年，最后都落到日本了。落到日本了，现在也回不来了。回不来，首先是技术学不来，技术学不来。网上曾经有人介绍过，小日本和美国不一样，美国的企业比较宽松，就是你来了之后的话，你只要有能力，你哪儿都可以去。小日本和中国的传统家族企业特别像，知道吧？他防外人防得像狗一样，他一个公司分成好几个部门，部门互相不走动。你如果专门做软件的，你就研究软件；你做硬件、做机械这部门的，你就做机械的。研发、商务的那个，都分开的，互相接触不到。 然后当你外国人，你像我哥他是外国人嘛，他做到中层，接触到一定层级之后再往上，人家不提你了，就你有天花板，你有天花板。所以说你在日本只能学到一部分技术，你永远不可能整合到一起，太多了。后来他说那基本上也就是你想回国也没有用，你拿不回来正经东西，拿不回来正经东西。然后最后也就那么地了。美国也一样吗？美国好像还比日本好相对要好一点吧。日本人他说日本人看的确实挺严。唉，然后你看今天有一个新闻是啥呀？新闻是德国西班牙的总裁在美国让人给团灭了。这个肯定是谋杀，这个毋庸置疑。因为咱前两次直播就是三月份北京开会嘛，北京开那个2025经济论坛。西门子又来人了，西门子来人之后，然后西班牙的西门子公司，那就不是说西门子公司本身了，就是西班牙首相和西班牙的那个农业大臣，就是他们的部长和首相啊，都表态了，就是我们未来要跟中国合作。然后西门子是我们和西班牙和众多合作项目其中参与者之一。然后美国知道这事儿之后，美国就公开表态，华盛顿直接就警告西门子公司，就你们不要和中国来往。9号对西门子提出警告，我估计西班牙那边就没，就是西门子那边也就没回声。然后10号，西门子公司西班牙地区的负责人就总裁，全家坐飞机干下来，一个没跑了，团灭。灭门了给，真狠。这谁不要瞎打字。哎，这有内幕消息啊，西门子公司跟国内好几家上市公司签订了长期协议。这我还真不知道西门子公司它具体的那个业务都是啥，因为你像我们原先铁路系统高铁就有西门子参与，它的电器那一块还是有点东西的。它的西门子公司好像涉及的那个项目挺多。西门子的机床，西门子的机床，德国的机床啊，确实啊，咱们现在需要啊。那天看一个消息嘛，德国的主要工业企业，比如大众、奔驰、宝马啊，克鲁伯不都来了吗？但是你想做汽车的话，你的汽车生产线上的设备是哪来的，对吧？你大众、奔驰、宝马，你的生产线实际上都不是自己做的啊。德国的汽车企业背后还有一大批企业，就是专门做工业设备的，机床啊、机械臂的啊。但名字咱们都叫不上来，反正我是叫不上来，因为他那个非常专业了啊。他说我们现在的目的是啥呀？就不光把你汽车生产线弄过来。就你这汽车生产线是设备是谁造的？我们现在急需工业设备，最基础的工业设备，就是争取把德国那一批企业也弄来，把这一批弄来了之后就妥了。哎。上强度，哎，跟着千户打游击，正德啥时候更新？哎呀，正德，哎，原本这两天吧，实际上稿就已经有了之后呢，然后我就先整理之后，发现了一些新的内容，结果这个内容越整越多，啊。 结果这个字数就多了，之后我就准备分成两期了，一集讲不完，又加了一些东西。别着急嘛，别着急，咱慢慢讲。我明朝这些东西咱们不要着急，慢慢讲。武松尽量讲细一点，尽量讲细啊，因为他跟现在或者是近代很多事件的话能够联系得上，就你看完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感触。咱们就细点讲着，讲完之后咱就收官了，就武松就结束了，就不讲了。慢工出细活，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宁王朱琛叛，那叫朱之藩叛乱，对吧？为什么刘瑾会死？你要是看百度的话，基本上几句话就告诉你就完事儿了。你听我慢慢给你讲，篇幅应该和土木堡很相近了。我现在已经讲好几集了。安化那个宁王是朱宸濠，安化王对，还没讲到宁王呢，没讲到宁王。正德5年先讲宁夏安化王叛乱，对吧？安化王叛乱4个月之后，刘瑾才死的。那你就看吧，我现在大概的进度是一年就得讲2期，就正德4年就得讲2期，正德5年还得讲2期，那你就来吧。躺平的花剧团千户赵构怎么做才能翻盘秦桧？翻盘秦桧，那他得对于北宋的那些军阀，就对于北宋就是包括韩荣、张俊，那些军阀，西北世家军阀做一些利益的出让。就是我拉一波打一波，对于以秦桧为代表的南方士族，那咱就干。但是你枪杆子里出政权，你得先把部队稳住。你不要说啥的，一竿子全打死，那就完蛋了。你把军队维持住，利用军阀打潼关，这个可以。你不能用力过猛，对吧？我提拔岳飞，然后你岳飞本身底层出来的，他啥也没有。如果不是西北军被策反了的话，赵构不至于那么惨，对吧？快马加鞭未下鞍，明时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吗？明时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吗？3、5年之内可能是够呛。我现在不就正在说吗？对吧？但是你现在说的话，最近这2年肯定不会有热度。等我上趟厕所回来跟你说。哎，我刚才我想起个事儿了，一会儿跟你说。什么玩意儿？滴水！我冲厕所了啊！这回我冲厕所了。 滴滴答答刷起来，别刷了，别刷了。前两天呢，收到一本书，《铁锁横江》。这是谁写的呢？这么一个粉丝写的，一个粉丝写的。一个架空历史的小说，一个架空历史的小说，写的是明末清初。然后特别有意思的是啥呀？这个粉丝来之前就跟我，就是邮出之前就跟我说了的话，那个让我看看，让我看看。然后我没想到，我万万没想到，他说他写这小说的时候，就是有一些灵感受我启发。然后我万万没想到，他在每个小说正常情况下开篇的话，你得有序嘛。我看他这叫前言，前言。然后他在这个前言里头直接提我的名了，提我的名了，就是小说的第七章中，皇太已经提到了土木堡之变的相关内容，很大程度上采用了 B 站 UP 主专写明朝疑难杂症的论证过程。哎呀，然后还特此向千户致以崇高的敬意。我说真够意思，你说真够意思。咱那个粉丝呢，我估计啊，也是就是条件不错，条件不错。因为你这个出书吧，出书本身是要花钱的，现在谁都可以出，你只要想出你就可以出，但是花钱。他这个小说呢，我看了几篇儿，老弟的文笔不怎么好，不怎么好。就是他编了一个故事，凭空编了一个故事，然后把自己理解的一些内容强行塞入到中间的对白，挺生硬的，挺生硬的。他讲的内容和我平时直播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很像，就是兄弟确实是挺有才，也挺有性格，但是有一个问题。小说是给人看的，小说是给人看的，是娱乐的，你要给人讲故事。他呢，他这个东西是纯是为了有点意识形态输出的意思啊，就是我给你讲这个故事是为了想告诉你一些结论。很粗暴，很粗暴。展示一下封面，名儿起的也挺霸气，铁锁横江。哎呀，那他做了一些我想做的事情，但是他这个小说的可观赏性呢，因为我不爱看小说嘛，我看了几篇，我觉得文笔还是差的，就是不吸引人。不，你讲故事你必须得吸引人，娱乐性，这是最主要的。讲你跟人家讲道理不行啊！我为什么我视频的话，我一般都说事儿啊？我跟你讲结论，你不爱听，我必须拿事儿，把这个事儿讲出来之后，你自己悟中间是啥道理，这个很重要。内容和强度倒是挺高，你想想他这里头。明末讲的是明末讲皇太极啊什么的，皇太极他怎么可能会聊到土木堡，对吧？所以说就他这个内容往里头把那个他自己喜欢的一些内容强行往里头塞，也看着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这本书京东65，哎，你们收到了65啥的这么贵。有一个问题啊，65那老怎么说呢，兄弟，这书可能不太好卖，不太好卖。因为你出书，你如果出的本比较少，你出10万册，你平摊下来成本就低，你出3000册5000册那肯定贵呀、人家出版社给你编一次版就多钱，对吧？行，你知道吗？ 怎么说呢，就兄弟这份心意到了，到了。对吧，就是我希望把明朝的那些东西我写书，我要宣传出去，心意到了，成不成功那是另外一码事啊。好事儿，你看好事儿，你又刷的啥，没瞅着啊，没瞅着。嗯。那天呢，也是一个粉丝，他给我突然发了几张截图。他说2011几年的时候，他翻到一本书是2017年出版的，作者呢比我大几岁，1970几年，1978左右对吧？啊，然后是一个上海大学的大学生，然后他那个书名是啥来的？书名大概的意思就是明朝是被谁灭亡的？明朝是被谁灭亡的？然后里面的结论，他给我发了几张截图，就他的结论和我的那个直播的观点就差不多。明朝被那些官员和商人联手给搞没的，就是你走资了嘛。被走资了，官商一体了。明朝后来是官商一体了，已经开始走西方那种资本主义道路了。他说的内容跟我的观点非常接近，他只不过没具体到讲明朝每任皇帝什么事儿啊，但是他的理论和我很像的。然后我看了一下他作者的简介，1970几年上海大学数学系毕业，数学系专业的。我一看，我说这个专业的话，他写的书肯定没有问题，因为你不论是研究数学或者研究经济的，他数学讲究什么？1+1=2，有前因有后果，拿公式推导，你必须逻辑严谨。研究数学除了写书，他肯定严谨，他比研究古文的那些人强很多。但是很可惜，他这个书写的，我看内容挺好，但是一点知名度没有。从人到书一点印象没有。所以你内容好，对吧，你结论，即便你结论正确，你没有人替你宣传，你一样吃不开。书名叫什么？书名我也不记了，大概意思叫明朝被谁灭亡的，还叫啥。他本身也是一个网络小说吧，然后在网上也发表过文章，后来也是整理了一本书，印出来的是有实体，但是没有流量，从来没听说过，从来没听说。怎么说呢，你们要说去买去看的话没有必要，你要想看他的书有比这个知名度更高的，比如你可以看更早一点的，对吧，你可以看那个李小鹏博士那本《黄河文明与一路一带》。那叫啥名来？好像是叫这名吧，对吧？黄河文明与丝绸之路啊，还是啊？杜车别，杜车别，这他的笔名叫杜车别，杜车别好像是哪个斯坦的首都吧？是个地名，是个地名。然后他的原名姓孙。他的原名姓孙，他的那些结论和我的观点是很像的，很接近的。就是历史上有很多和咱们观点很像，包括，但是他没有李小鹏有名啊。哎，那叫杜尚别啊，那杜车别是谁呀？啊，原名叫孙海宁。也就是说明朝怎么亡的早有定论，但是不允许你说。就像走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路线好还是走社会主义路线好，其实我们心里头都有结论，但是现在也不让说。那既然他们不让说，那我们就没有必要争下去，对吧，你知道就好。呼了倒小潮啊，小潮你来了，我喝的就是你的酒啊。你这酒这瓶太大了， 750毫升，跟香槟那个瓶子一边大。那本书叫《大明王朝被谁干掉的》，听这个书名你就可以知道这本书的内容，读起来肯定枯燥无味，对吧？我就想告诉你一个结论，但是很多人呢不一定想知道。而这种书的话不太好卖，想要卖想要火必须是小说，哎，你得啥，你得写出像《三体》那种的，对吧？哎，我可以利用一本小说夹带私货，但你不能直接把货摆到那儿来卖。真定右卫镇抚前后讲讲那个刘慈欣新出的《三体》预告。那个不是刘慈欣出的，那也不知道是哪个平台哪个公司出的，我看到了那几分钟的那个片头，太暴力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就是意识形态输出那么赤裸裸的。他基本上已经把结论告诉你了，就是社会主义道路被人家堵死了。被人家颠覆了。他那个确实那个片头几分钟那个片头很暴力。也就是 B 站。那真就是 B 站，换任何一个平台绝对放不出来，抖音我没看到，只有 B 站有。我刚开始别人说哥你看看，我说我不愿意看，三体那玩意儿太他没啥意思。后来我看了里头那个，他里头是旁白嘛，我说我的妈呀，他说的比毛选还露骨，你知道吗？太狠了。年轻人的平台是他自己做，不可能。刘慈欣自己做的，我怎么不信呢？很红很暴力。刘慈欣亲自参与的吗？也不一定，有可能有的人是借人家刘慈欣的名儿。哎，网名叫刘师兄，这个我相信。大刘呢怎么说呢，大刘现在人家一年纪大了，二是啥呀，人家钱也挣够了，地位啥的也到了。他没必要做这种视频给自己惹事儿。什么情况下的话拍这种视频，就我没啥名气，我不怕翻车，干去吧，就是整对了的话我一炮而红，整不好的话我就继续打回原形就完事了。你就像前一帮子网上以前有一个倍儿红的那个无产阶级代表叫童任中还叫啥来的，那个小伙就是一个纯愣头青，知道吗？啊，那是啥话都敢说呀。啊，对，有你说的这句诗的那个气魄，那是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红色在人间，啊！但是你，反正你像我是干不出来那么事儿啊，就是我不敢捅那么大娄子。去年，他呢也不知道是别人受别人指使啊，还是自己就是异想天开。他把矛头针对了谁？针对了人大，对吧？我去年我一直也在讲人大和政协。我说你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他并不能代表老百姓，不能代表人民，他应该动一动。结果童任中当时在 B 站就是有了一些过激言论，就针对人大的一些过激言论，然后连人带视频就消失了。这都几个月了，至少现在得有四五个月了，人突然才出来啊，对吧？你说话办事讲分寸，你说他这怎么怎么有毛病，应该如何如何，不要太过激。他就是当时说话说的有点指名道姓啊，点人呢，这哪行啊？半年多了着呢，我记得去年年底人没的。 哎，半年了，他现在又出来了。出来之后，他说给一些无产阶级打工者提供一些法律援助，这个还是可以的，这个还是可以的，就是替打工阶级、无产阶级伸张正义，对吧？和资产阶级资本家做一些斗争，这还是可以的，对吧？不要妄议朝政。不要妄议朝政，你还指名道姓，那就更不行。你别没了，你别没了，你是我们00后的指路人。我呢，没不了，没不了。咱现在呢，不出视频，绝不说现代啊。出视频的话，就说明朝啊。你觉得像，那是你觉得。我对现代只字不提。我以后我也削尖了，走字派啥的，我不提了。我不提了，我就说明朝啊，你自己想到某一年某个人某个事儿的话，那是你想的，跟我没关系。哎 武宗讲完，我跟你说，武宗讲完，我要是弄不好，就有可能就翻车。武宗那点事儿，哎，和60、70年代太像了。千户直接跳到明末嘛？不跳，不跳，一个接着一个的讲。嘉靖呢？嘉靖，因为我看的有点多，我现在就不愿意讲了。实际上，嘉靖干的那点事儿，我现在都知道了。万历以后有一些东西挺值得一讲的，比如张居正，对吧？张居正如何把持朝政，对吧？为什么张居正一死，万历要抄他的家？要清算他的后人，还有那个萨尔浒之战，这都值得讲一讲，但是太没有那精力了，不想讲了，主要。这有谁？这有谁？啊，笑红尘！哎呀，笑红尘！哎呀，有日子没看着你了，笑红尘。这谁呀？枫林晚舟，千户明朝的西域为什么达不到汉唐？因为气候变化，气候变化，西域那边荒漠化了。明朝就是唐朝以前，可能气候和现在不一样啊。西域那时候有上百个国家，有敦煌，现在哪还有敦煌？现在整个新疆从甘肃出去，鸟不拉屎，都别说新疆了，武威、酒泉。有人吗？没有人，谁也不愿意去。西北就西安还可以，再往西去，谁爱去呀、跟气候条件有关系。你可能汉朝、唐朝那个时候吧，人家新疆那时候水草丰沛，对吧？气候也好，人口也多，我去贸易。你现在我去新疆那边，我去跟谁贸易去？新疆那个沙漠上连骆驼现在都没有了。池航啊，好，谢谢池航。哎呀，哎，今天来的人多吗？也是2000人。那池航好像也是好几天没看着了。千户讲王阳明太危险，咱们就事论事，不针对人啊，就事论事，不针对人。有问题就是有问题，好几个老弟跟我说，就是大哥，你讲王阳明的时候，你就讲那个事情，千万不要针对王阳明的道德或者是学术方面的，就这我说我知道，对吧？秦桧还是书法家呢，对吧？汪精卫那个诗词还好呢，并不耽误他卖国当汉奸，对吧？另外心学我也不懂，那个东西心学很玄的一个东西。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有定数。 干脆视频里不要提名字，就叫圣人，那怎么可能？你王阳明的官职当初做了个什么事？哪年被武宗流放？回头你又去哪儿上任？你翻案又去哪儿上任？你这都得说，不可能不提，不可能不提。王阳明可算不上圣人，论作品没有，他那个理论是别人强加给他的，理论是别人强加，是不是他的都另说呢，也没有啥理论，出过书吗？哼。而且你出那书有用吗？官职也不高。王阳明被翻案了，有可能被针对，所以说武宗不好讲呢。于谦当时说完了之后，就骂声一片。王阳明叫王守仁，王守仁你专业的人家也知道啊，对吧？你又不是十三香那个。黄巢算圣人，对，黄巢在我这算圣人，黄巢、朱温是圣人。王阳明和胡适一个样，那你可有点那个低估，那胡适做不到。王阳明当年可是带兵把那个宁王给平了的，知道吗？他是带兵平过宁王的，咱不叫叛乱啊。哎，你胡适啥时候带过兵？小红尘，快讲老美关税！老美关税上来都白活1个小时了，还讲它干嘛呀？特朗普不敢收关税，他不敢收，他要真收就好了。真收的话，美国3个月就亡国就完事儿。卢奇源呢，前两天发了几个字儿，他也认为美国可能也就这几个月了，如果特朗普能够加点紧，可能6、7月份以前美国就完蛋了。我们现在是在国际上拉帮结伙针对美国，然后特朗普前两天征完关税之后马上变卦，还有一个原因是啥呀？美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下干到4.5%了，就相当于你买，就是你美国的定期存款利率4.5%。美国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外国人。世界所有国家对美元这个货币的信心，我如果对你美元有信心的话，对吧？认为你美元未来能升值，你美国经济好，未来有发展，你国债收益率你1%、2%我也买，对吧？因为你是安全的避险那个资产。但是现在美国现在内部一团乱麻，然后经济还下行，你还要征关税。然后国债收益率就起来了，别人不买了。国债收益率一旦过了5，过了6，美元就崩了，美元就崩了。所以说特朗普怂了，怂了。现在前两天有一个啥消息，咱这玩意儿也不准，也不准说日本偷偷摸摸的在抛国债。我的原则是啥呀？我的原则就是几年前我也说过。就是我们一定会找一个适当的时机，一步到位把美元解决，但是呢，仅靠我们手里，就算你有1万亿、2万亿、3万亿的美国国债，你也不至于一下把美国撂倒，因为你美国国债规模都已经36万亿以上了，你拿3万亿，你是十几分之一，十几分之一，你弄不死他，这个东西吧。最好是形成群体性的事件，就是啥呀？我们在国际上找其他国家，欧洲的、中东的、南美的和亚洲的，亚洲。你像董事长的话，新闻里都报了，过2天就要出国访问，去东南亚国家，越南、柬埔寨、泰国走一圈， 我实在想不出来最近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去谈，因为这些国家目前跟我们关系还都可以，那你要亲自跑一趟，那肯定要合作要更上一层楼啊，要不我不至于我总理去不就得了吗？外长就够了，正常，肯定憋大招呢，你怎么肯定憋大招呢？哎。陈爷，哎呦我去！今天这咋回事？陈爷，你也有日子，你这名我都没念着了。谢谢啊，谢谢。哎，现在你怎么说呢？如果说我们和美国现在谁也别参与啊，咱俩单挑，咱门口单挑，中美之间的实力现在就是半斤八两，谁也弄不掉谁。谁也弄不掉谁。美国的金融体量大，实力也很强，它制造业不行。然后美国现在它整个的那个军事实力在走下坡，现在我们半斤八两，谁也干不掉谁。这种情况下，你要想赢怎么办？拉拢世界上其他国家，就看谁朋友多，就跟古惑仔黑社会打架一样，就看谁后头站的人多。你那边站100个，我200个，我赢了。就这道理啊！好嘞，陈爷又整了一个，是吗？好，谢谢。目前看，中东有几个国家跟咱走了，南美巴西一直跟咱们很近，阿根廷呢，我们现在在争取，我们在争取。阿根廷那个米莱是美国扶持的。但是我们也在争取阿根廷，因为美国特朗普如果真要是对全球征25%以上关税的话，很多国家会反，很多国家会反，对吧？你美国对我征税，那我不跟你玩了，我跟中国走。所以这也是特朗普后来就是反悔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未来吧，主要看欧洲啥样吧，看欧洲啥样。越南磕了，越南怎么说呢？越南那个苏林现在他是主席，他在美国，他在越南来讲的话，名义上还是一把手，但是你他也不至于说全说了算，对吧？越南各方势力也都有，有亲美的，有亲中的，但总体上越南没啥太大问题。人家出于本国制造业，为了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考虑，我不跟你中国走。对吧？我和美国维持有那个最优的那个汇率，维持我出口，这是很正常的。我跟你中国学，我对美国加征100%关税，我制造业崩了，越南比咱还穷呢。越南就差捡咱们剩儿，做一些低端的制造业维持生活。那你现在人家你把自你让人家把自己饭碗砸了，跟你这个不现实，你这个想法不太好啊。啥时候说越南？你这话题都起哪儿去了？连电都是中国的，没有这个你那个夸张了，你夸张了。咱们和越南临近的那几个省，就当年咱那个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那片地区，他们的一部分电力是我们给的，就跟缅甸似的。对吧？因为我们的电网更发达，我们和越南接壤那部分是山区，你让越南往山区架设电网，它成本高啊，越南人家不愿意花这钱，所以说我们边境线上一部分地区那个电网是我们给他铺的，他用我们的电。但你记住啊，现在不是越南战争那个时候，哎呀，雁门关参将。我说雁门关参将兄弟，你那个我上周我私信你了，你为啥啊？我上周忘了私信你了，你加我微信。上周人家是榜一。你像越南原先为什么我们打的时候对他伤害特别大？因为越南战争的结果是他把所有的工业都扔到我们边境线40公里范围内，所以说我们把40公里边境线。工业一摧毁，他就趴窝了。你现在越南也不是傻子， 它现在的工业集中在南部，集中在南部，或者是胡志明啊，到西贡啊，整个人家很平均的沿海地区，人家不会再傻到把工业还放到你中国边境，你那是山区，你那是山区，我们的电现在还送不到胡志明，哎，所以说你这个多虑了，他不敢，电力，美国啊，美国原先你看我后头书架上有书，美国曾经拿粮食做过武器，拿石油、天然气、能源做过武器，电力曾经有人讲过，电力实际上也能作为武器。我们现在其实有这方面的考量，就是中国未来太阳能、光伏、风电、水电，再加上核电和正常的传统煤电。所有电力如果一起发电的话，我们的电力特别的便宜，然后我们会向周边国家卖电，缅甸、越南或者是哈萨克斯坦，你们那电网我替你铺，我直接我的电便宜，我可能3毛2毛我就能做下来，你自己发电你做不下来。然后当一个国家对你的电力产生依赖的时候，那你这国家就完了。你这个国家就完了。美国以前是控制一个国家的石油储备，控制一个国家的粮食库存。你如果不听话，我人为造成你粮食紧张和能源紧张，你坚持不了几天呢。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粮食储备不超过100天，石油天然气储备不超过100天，天然气更短，粮食呢一般也都不超过1年。但你记住，再差，它也能停几个月，知道吗？那你如果是电这个东西是不能存储的，你设想过你为啥越南不用咱们电？我们说我卖你便宜，但他越南不敢多用，因为如果某一天中越之间产生了矛盾的话，你小子你要不听话，我掐你电。我现在说完话，我那边打电话，中国电网给他电掐了，他当时就黑了，没有电，现在咋过日子？你设想一下，你停电你能干嘛？对吧？整个国家就趴窝了。所以你记住，电这个东西，正常国家不会依赖外国，不会，那得那俩人得关系好的好成啥样儿，你知道吗？赵玉百货说，南方电力不一定听中央的，别这么说。这一周的消息，最新消息，中国电力集团。下一步准备开启全国的整合模式，就是电力系统准备开启下一轮的整合活动啊。至于中国电网能不能把内蒙古电网和南方电网都合并了，我估计在今年有可能会有动作，知道吧？啊。对吧？建国70年了，你电网还不能统一？你现在央企正是大一统的时候，你现在南边北边剩一块，不合适吧？开始了，不对，我现在看到的新闻不是中国电网，是中国电力集团。哎，收不成的，什么话？什么话？没什么收不成的。今年收不成，明年收，我还不信了。先收内蒙古，内蒙古好收，内蒙古没啥，内蒙古这两天还抓人呢，还在抓人呢。广州收不了的话，等到明年。收不了电就收人，哎，对，你说的这个没毛病，你。电不让我收，那我就先抓人，抓到一定程度，那你收吧。哎，哎呀，你们说的这些新闻我都没听过呀。前后你知道德国飞机场好几年出来一个残次品，不知道。航发集团嘛，航发集团做飞机发动机的吗？ 做飞机发动机的，航发集团的董事长被抓了。航发集团也算是央企的子公司吧，这玩意儿真是，现在真是天天有雷呀、啊，一个接一个。我呢，以前对于哪个上市公司印象一直挺好的，对于那个那叫什么来着，振华重工，因为振华重工占全球港机的60%，就是港口的起重机，全世界60%是振华重工生产的，那是绝对的垄断，而且海外业务比国内还要多啊。那你像这种企业，他为啥不好？然后正好前两天有一个老弟，他在上海那边，他是不是？他可能不是振华里面的人，但是他对振华有点了解，他给我发了一些信息。他说振华呢，90年代成立的一个公司，但实际上也是吞并了一些国有资产，他的前身。网上查不到啊，因为这个，因为毕竟那么大一个企业，你的来路不明的话，它不好解释。现在百度上应该替它隐藏了一些东西，你只能查到它九几年成立，但至于它前身如何成立，它不说。但是它成立了之后，马上吞并了上海港机厂，对吧？你不是说凭空就能有一个企业就能做那么大型的设备，你肯定得有一个基础，它的基础是上海港机厂，那是国企。就是他也涉嫌侵吞国有资产，然后他原先那个老最早那个老板是个老头子，目前来讲的话还在那个企业没有清算他，但是2000年之后国家出手，让中交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把振华重工给控股了。被控股了，就是国家收回了一部分股权，不是没有全拿回来啊，但是拿回来了一部分股权。他现在怎么说呢？就是央企国家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业绩呢目前说还是不错的，但是那个老弟跟我说了一个啥呀？就是振华重工现在存在一个和政府机关、央企一样的毛病。就是整个的企业的管理层非常的臃肿，高度僵化，这企业没有活力，完全靠原有技术和市场垄断地位，但是它确实能吃得饱，它确实垄断，它现在目前很多技术人员有点水平的都被人挖走了，跳槽了，留不住人，对吧？你企业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都这样。这也不光是国企，私企也这样，因为你前期扩张嘛，扩张的时候，我现在可能是个组长，后来我就可能变成一个那个经理，经理就可能变成分公司经理，或者是变成一个如何如何，我有上升空间。你现在他已经没有上升空间了，你已经全球垄断了，所以这个企业现在没什么活力，只是业绩还很好。哎呀，然后说的我好担心，然后我跟他的聊天之后，我的感觉是啥呀？振华重工作为一个全球垄断的一个龙头企业，你国家应该是派人去再改革一下，知道吗？把这个企业的人员员工的积极性只要调动起来，效率一提升，他目前还是中国顶级企业之一。毕竟业绩从那儿摆着，市场占有率在那。哎呀，拆分成两个，这个现在的大方向是央企不拆分，再整合，你怎么能给人拆分呢？对吧？中央汇金是国库吗？不是，中央汇金是朝廷直接控制的一个小金库，类似于啥？类似于咱们讲明朝的内堂、内府库，皇宫里太监那一圈里头不有一些小金库吗？内府库， 皇上直接控制的啊，他和财政部完全是俩概念。现在的财政部中央银行啊，有点像明朝的那个户部，他有时候不听话，有时候不听话。相当于大内，对，税收征收管理法修改，讲一讲，没看到，千户宰相制和内阁制哪个弊端更大？内阁制。宰相按理说文官之首，但是你宰相毕竟是皇帝任命的，而皇帝权衡利弊选出一个人选，文官之首，宰相因为相权太大会影响到皇上，所以说对皇帝确实有威胁，对吧？毕竟你宰相底下管着百官好几万人，至少好几万，我皇帝手底下人太少，你如果带着几万人跟我作对，我确实很麻烦。但是你记住，宰相他无论如何从制度上他是皇帝任命的，内阁不是。明朝最糟糕的是啥呀？内阁首辅不是皇帝任命的，是那帮当官自己推举出来，你要么同意要么再推，反正不是你任命。你说哪个对皇权威胁大？内阁制的出现就已经是皇权对于整个官僚系统的一种妥协。内阁制就是现在西方的选举，我没有任何区别啊。最早学的是英国，英国开始自己，我那个那帮就是官僚资本啊，对吧？跨国的商业集团，想弄一个，就是英国在实行内阁制之前谁说了算，我还真不知道啊。反正当时那些贵族官僚商人对于皇帝英国国王不满啊，你权力太大了，然后就砍了之后我要成立一个内阁，就是首相啊，我要成立丞相，设立丞相。然后英国国王肯定不干呢，我好几百年，对吧，都是国王说了算，什么时候变丞相说了算呢？然后双方就博弈，你皇帝不干我就砍国王啊，他那边叫国王啊，国王不干我就砍国王。英国砍了多少国王，对吧？砍完国王砍公主全家杀，对吧？最后杀到最后的时候，英国国王怂了，不要再杀了，我们家没有人了，对吧？你说了算，对吧？你推举谁是首相，我走个形式，我同意了就完事了。然后英国国王就是一个样子货吗？西方国王在英国没有出现君主立宪制以前，人家还是有话语权的，封建社会国王还是有话语权的。但是你内阁制一出现君主立宪了，那国王不就摆设了吗？什么叫君主立宪？那是你们立的宪好吗？你们立的宪把君主降空了，我被迫同意，说的挺好听，哪条宪法是国王研究出来的？你要国王研究宪法，第一条应该是国王权力神圣不可侵犯。这都是骗人的。啊，雁门关刚才那我看到了啊，好嘞。我之前私信给你发了一个我的微信二维码啊，你加一下，我一般轻易不加别人微信的，就像你这种那个榜一大哥，我才会主动的发给你。你竟然还没有回我。有多少人私信要我微信，我一看也没聊过天，对吧？也不熟，来路不明，我都不回。 榜一啊，那毕竟是榜一嘛，对吧？你得有最起码的尊重。哎呀，我看看这是四海同行，什么现在央企解散自己的施工队儿，施工队外包，不应该呀，你说反了吧？现在大趋势应该是你像国家开始发行特别国债嘛，发行特别国债的目的是国家批了一些项目啊。但是这些项目呢，你地方发债，你地方搞项目，你地方的施工队儿干；国家发债，国家立项，国家队儿干。我怎么能把施工队儿解散呢？你要说解散，也应该是解散外包的施工队儿。啊，也有不少老弟私底下也跟我讲，因为这方面我也不专业，就是很多是干工程的，或者是跟工程有关的公司。最近几年呢，都没有活儿，要么投标中不了标，要不然的话你就不敢去投。央企投标全部都是要求啥呀？你不能分包，你不能分包，你资金垫付不说，我啥时候结账我不跟你说。你如果你要是你没有这个资质，没有这能力，你根本不敢揽那活儿。你不像原先地方啥呀，地方那就乱极了，就是你舅舅如果说那时候说了算的话，手里头有活，那就分包给你弄点。这你这个标只要中了，找几个陪标的走个形式，我中标了之后，中标了当时就给你打一笔款，施工款先给你一部分，你先干着，干完之后剩下的再结，中间的好处费啥的，然后你就该给20%还是30%，该给你就给就完事了。你现在不行啊！现在央企的话，本身的预算卡的特别死啊，然后的话还不告诉你什么时候结账，你就先干着，结账不知道，谁敢接这活儿啊？你接完之后他不给你呢？凉白开图书馆啊，谢谢凉白开啊，记住我是凉白开啊，好，看到，国家其实咱这个东西吧，国家也不是傻子，你知道吗？这个工程我给央企、给国企，还是中间有转包了之后，最后干活的永远是一批人，干活的永远一批人。就像咱们讲明朝似的，朱棣在的时候，京城里头养了工匠，养了好几万，那就是国企职工。你把这个国企，就朱棣意思，国企解散了。几万工匠直接就朝廷不要了，你散出去了。但是你朝廷皇就是皇帝，如果盖皇陵那个活谁干？实际上还是那一拨人干，对吧？只不过他有一种形式，他就是原先是朝廷自己的央企施工队，我去盖皇陵。后来呢，这帮人被买断下岗都散了，散了之后他就给私人施工队去干活了。然后你皇帝要再盖皇陵怎么办？然后公布那帮那个当官的，然后这个活的话好，我给你找人办，然后他就外包，这他承包给自己的公司，还是找那些工人，还是那些工人在干这个活，只不过承包的主体从央企变成了个人，钱让人家中间商挣了。原先我在央企一个月挣8000，挣1万，我给个人干活可能就挣3000、5000，中间这钱谁挣去了？中间商。这就是外包第三方的好处，国家现在就是要消灭第三方，不太好弄而已，不太好弄而已。别刷了，三七二八手被拿下，哎呦我的妈！从那个晚上8点钟刷到现在了，你一个工程由央企干和由私人企业干，打个比方，国家的支出如果预算是一样的情况下，工人挣的更少，施工质量更差，然后中间那个利润全都被私人 和主管这个项目能参与的所有从上至下所有的官僚，他们分了，就是他们权力是能变现的，在央企系统下他们没法变现，因为央企啥呀，就是公有制情况下大家挣的那个钱是有数，钱是有数的，就是我什么职务干挣多少多少钱是有数的，你三十他四十我五十你六十有数的，但是你只要一私有化了那就没有数了吧，工人我给你开十块你也干，嗯，然后我呢剩下的利润都是我的，那上不封顶，对吧，你就看柳传志不就完事了吗，你以前你是电子所的时候你一个月开多钱，开一百开二百，你最后变成联想了你一个月开多钱，你开一个亿，哼，那能一样吗，嗯。两广总督，你六月份找我吃烧烤，你家是哪儿的，你不是真是广东特意往这边跑吧，我看看千户很哇塞你这啊，快把嘉宾魏向安，哎呀我看到了，好像这是什么玩意儿，猴子这么热闹，我看看千户很哇塞说的啥，你有没有看过明朝赣州府记录的一些王阳明的事情，私信发给我，我瞅瞅，对吧，嗯，就是这个东西嘛，就是野史也行，这个能参考的内容越多越好，嗯。福建省的，福建的，哎呀，福建的，你往那个东北来还不太好来呀，嗯。跟千户打游击，千户嘉靖的爸爸死的有没有问题？不知道，但是他爸死的那个岁数肯定是不正常，三四十岁吧，人就没了，确实太年轻了。但是作为一个藩王来讲，就是他正不正常的话，咱也不可能找得到原因，对吧？《明实录》不可能去记那个嘉靖他爹去。存子去父，这是你们这都什么理论？哎呀，左军都督府，我看看魏忠贤死明朝亡这个说法靠谱不？你魏忠贤死的话，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嗯，他如果活着还能坚持，这个肯定是有关系。我看看敌敌畏也读不死。嗯，大哥，你对汽车行业怎么看？整车终身质保，整车终身质保，哪个汽车？真是你跟我说一说，哪个汽车终身质保？不太可能。这个东西吧，有的时候是一个话术，对吧？现在电车也出现过，就是说我车出厂了之后，因为电车出现也没几年，他说我车终身质保，然后等到你真正出了问题的时候，他会以你使用问题，就是你自己用的有问题，或者你没有在 4S 店保养，或者找各种理由，我不管你。嗯，没有任何一个车体说我这个车我买了之后十年二十年你还管我，做不到。嗯，除非说啥呀，我这车这一批车在出厂的时候设计上有严重缺陷，然后我召回这个没有办法，因为这是你设计问题。我车这个部件没有问题，它的零配件有的东西它是有使用年限的，对吧？比如说我中控上的一些开关摁时间长了，就是风挡那个开关，我那风挡开关也不好使了，18年了。假如说奥迪车的空调10年不好使了，那很正常啊，涡轮烧机油也正常啊。那你说到那儿给我换新的，做不到的。 哎呦我雁门关可以了，雁门关 thank you thank you， 我一会儿给你发我二维码啊，你加一下。哎，你说这个想起来，你像丰田车以前对于客户的售后实际上是不怎么关心的，对吧？但是去年还是今年吧，今年春节之后，我那车18年了嘛，我那车是07年的，这谁？沧水明月呢？啊，谢谢啊，谢谢。今年年初过年的时候，然后就是给我修车的那个哥们儿，他跟我提了一嘴，他说 4S 店，你这批车召回。我说我这批车都市面上都要绝迹了，都18年都报废了，他还召个屁回呀？他说你这批车的仪表板因为设计时候有缺陷啊，他那个仪表板是一个软质材质，仿皮革的，但是因为他那个两层老化程度不一样，各宝各开裂，仪表盘裂的。我那个相对还好一点，我那缝很小，很多车裂的那个缝子就感觉墙都要塌了那种感觉。他说现在统一召回，针对06到07这一批，你想想这是17、18年以前的车。然后我去 4S 店去问了一下啊，他说哥你知道这事儿啊，那来吧，人家真给换了，免费的。免费的。丰田锐志，对。就是丰田这个做的还是挺讲究的。整个车的上仪表盘那个软质材料换一下，成本大概当然了，他厂家核算下来成本也不便宜，因为 4S 店给你换嘛，2000多，2-3千，2-3千。那所还唯一的好处就是啥呀，这车市面上真的没几辆了，真的没几辆了。又开新车了，那一下又新了不少嘛。但是你车整体还是不行。我现在的那个车的叶子板前杠有一些部位都已经生锈了，因为补过漆，然后现在汽车也烧机油。我一直比较精心的开，后来那个后来我那哥们跟我说你还不如暴力一点开了。因为我东北的车不好嘛，乙醇汽油对发动机缸体是有腐蚀的。然后再加上冬天东北冷，你低温长时间发动机温度上不来，结果现在烧机油了。烧机油了。哎呀，乙醇汽油真是货贵，还能卖五个，这谁？蓝宇。还能卖五个，你那个你回头私信我，把你那个地址告诉我，哪天我把车开到你家楼下，我给你打个折，我4万咱就成交啊。开了18年的丰田，你卖5万，哪个爹买呀？你私信我，然后我把我二维码发给你，你先把定金交了。你真的，我是4万五，还5万，我的天！发错了，是5000。你1-2万吧，差不多。5000我也不能卖呀，对吧？5000我当个电动车开去呗。你买个电动车，买个小牛，买个9号，那5000块钱都不见得能下来。当时买多钱，我是10几年的时候我接的我朋友的，花了10万。一车传三代，开去吧，现在没有特别心仪的车，对吧？你现在这个时候正是补仓啊，正是补仓挣钱的时候，买什么消什么费呀，买什么车呀。汽车只是一个工具而已，而且现在开车也憋气。你车一开出去的话，限速，去趟北京回来我的精神都不好了，你知道吗？高速限速80，然后我下底道的话，滨河路在绥中那儿有一段滨河路， 那道修的双向四车道带应急车道，那就相当于双向六车道，溜直光溜大马路，限速60。我媳妇当时说：“咱你是困了是咋的？你车咋开这么慢？”我说：“我不是车开的慢，他限速，而且是区间，我躲不开。”嗯，你在双向六车道上开60，就像爬行一样。所以说现在的汽车你现在小米1500匹没有用，有100匹，有150匹足足够用，你开不起来呀，对吧？然后吧，最近这一年，从今年开始就感觉就是地方财政紧张，开始对汽车下手了啊。我以前的观点是啥呀？以前观点是你别抓电动车，电动车都老百姓，对吧？你给人逼反了，你这不添乱吗？对吧，你有本事你对汽车下手吗？结果说这话，去年我一年两个违章，今年头三个月一个月一次，不系安全带，还有一个什么玩意儿，最可恨的是在我们单位门口一条小道，就一来一回两条道，然后我被监控拍，就是未按什么指定线路行驶，说通俗一点就是压线了。我一看视频，那确实压线了，我也不知道我左边是有啥，有我躲什么东西，然后我就骑着线我就拐弯了。但是啊，就是压线这个事儿的话，以前从来没人管，因为你北京我估计压线压一下就压一下呗，对吧？单实线白线又不是双黄线，双黄线我都压过，然后你罚我200。这就很离谱了啊，你知道吗？一条小道，我压了一下你那个单实线，你罚我200，这就有一点想钱想疯了的感觉，你知道吗？穷疯了。但是你这个东西国家现在有规定啊，你一个省一个城市你的非税收入，你的罚款不能太多呀。那你罚款太多了的话，你会助长一个风气，就像明清似的，明清末年都是地方官府就是上街抢劫，收人头税，收过路费，那你有什么区别？你不是属于苛捐杂税吗？深圳罚的老狠了。深圳有钱的，你北上广深罚我认了，对吧？人家确实马路上规矩，人家确实规矩，井井有条。东北一个四线城市，那个莫名其妙，就是人家买个菜或者是接个孩子，把车就给你撂马路大中央，车就给你撂中央，道边就是临时停车，把那车把那个路都快堵死了，你不管。然后我正常我驾驶的时候压了下线，你罚我200，你这个东西你说不过去呀。要不你像人家那个北京似的，北京车你只要一停，马上就各种监控都给你盯着，差一点我都罚。我们这是有的罚有的不罚，那边马路都堵死了他不管。哎呀，开汽车他罚你，骑电动车抓头盔，骑摩托车禁行，哎，真是都快没有活路了。还不让你退休，你说我不干了行不行，对吧？说我不干了，我退休我在家养着，我哪儿不去，还不让你退休。哎，那就这玩笑话，只是骂骂街，抒发一下情绪。27年，刚才谁说的？27年收台湾，台湾你不要给他定一个时间点，台湾只需要等一个机会，美国乱就可以收台湾。周边已经肃清了，我的观点，周边已经肃清了。现在你跟日本和韩国只要打好招呼，关系整好了之后， 韩国和日本只要向我们一靠拢，他就铁定不会参与台湾的事务。日本、韩国不参与，就没人能参与了。美国特朗普不是傻子，美国才不会因为台湾跟你打的。美国现在他的心思是啥呀？台湾跟你斗，台湾如果不敢跟你打的话，你有本事你登陆，你登陆到台湾之后，我在台湾岛内给你捣乱。岛内现在有武器，有潜伏的武装人员，你一占领台湾，马上就内乱，然后给你上眼药。特朗普绝对不会允许美军直接跟我们开战，他打不赢，关键在咱家门口打不赢。菲律宾现在也没有问题了嘛，原先是想希望日本、韩国、菲律宾参与一下，你现在这仨都完蛋了，日本、韩国跟咱好了，菲律宾的话，菲律宾好像说这话的话，有两个礼拜杜特尔特没有消息了，没有消息了。杜特尔特就是去那个国际法庭那整那一把的话，菲律宾差点内战。菲律宾差点内战，就是杜特尔特整个坐飞机啊，又睡到躺椅上，又卖惨，一下把整个菲律宾那个民众的情绪挑起来了。明了，南方就要反了。棉兰老岛就是南部那片地方是特朗普那个是杜特尔特的那个老家。杜特尔特的儿子好像现在是南部中心城市达沃市的市长。据说人家手底下有几千死士，就是武装分子、武装人员。再加上杜特尔特原先当过总统，人家在军方和警方里头，人家也有一波死党，人家当时就表态了，不行咱就打内战，不行就打内战。棉南老岛在南方，你把我的那个，你把我的那个思绪整乱了，在南方，马尼拉在北方。然后最近这两周，你看最近这两周菲律宾没动静。我估计小马克思害怕了，小马克思害怕了。他也不敢打内战，你要是真要打内战的话，我们直接给那个杜特尔特直接运军火太容易了。你这菲律宾屁大的地方都是岛，你不用不着重武器，你给他就是整两船军火，能给小马斯克直接打美国去，信不信？菲律宾整个一个国家也没有像样的武器，没有正经的那个坦克，也没有军，没有战斗机。黄金最近暴涨，怎么看？这黄金别讲了，黄金。国际形势未定以前，黄金不可能跌。前两天也不知道谁天天鼓吹黄金跌，然后我上网上一瞅，无论是期货金还是银行金条，它也没跌，跌不下来的。黄金涨到1000都有可能。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如果美国乱了的话，就是如果美国国债、美元暴雷，黄金肯定涨啊。相互买黄金了，没，我不买那东西。你要说炒期货，我不敢买实物金，我还觉得那个东西从买一卖，它有手续费，还不合适，那我就不买了。那你有那不如买点黄金类的股票，对吧？才发现玩核桃，这个核桃是2013年还是12年？但是我因为我不经常摆了，那个包浆差点意思，却黑。你知道我家里有白银，等未来白银如果价钱比较合适，我就卖它，因为家里留的东西没有用。我当年是听一个经济学者叫谢国忠，他也是有色金属、贵金属的死忠粉、死多头，他看多黄金和白银啊，然后我当时就是信他的，我就买了两根金块，银块。便宜啊，1.3块多。笨牛魔王， 你这表情要讲点硬核，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讲点硬核的，没啥硬核的啊，没啥硬核的，前后能不能说说农业？最近国家经常提到农业，但是大方向和咱以前的状态差不少，就央企下乡，央企下乡。但是农业相关的股票的话，这两天不错，不错归不错，但我不买，因为正经国家没有几个农业的央企和国企，你看到那些农业股都是民营企业。跟着热度炒作，这都什么问题？千户啊！千户现在河村并镇回收土地以后还会有农民吗？有啊，职业农民吗？我给国家种地多好啊！你想想，农民。工种嘛，以后可以加一个工种嘛，就是你像我们那个企业里的工种，车前铆电焊、机车供电量啥的，啊，都有分类。你是钳工，你是电工，你是焊工，还是高空作业等等？那你以后相关农业的话，有企业了之后，你农业也有相关的工种呗，对吧？我是开那个播种机的，我还是操作无人机喷农药的。我还是专门负责那个翻地的，还是做育种的，职业农民嘛，多好啊！就是国营农场，对，那向日葵，那我之前就说过多次，你恢复到1970几年的国营农场。对，《星星之火26》第5卷里头有好多关于农业的，真的有。教员真是懂农业啊，就是他对农业做出相关批示的时候，那个文章长篇大论，看的我都云山雾罩。教员什么都懂，军事，那人家不光诗词歌赋这些东西，人家政治、军事、工业、农业、经济什么不懂。没短板，人家不一定教员不一定是农民啊，人家有可能也是地主富户，但是你记住，地主你也得懂农业。你现在那种包地包几百亩、几千亩、上万亩那种，那算不算地主？你可能也算地主，那地主他不懂农业的话，我那地撂荒可以吗？你不好好种，对吧？地主也得懂农业，他懂得还得全呢，对吧？谁又忽悠我上强度？我看看啊，枫林晚舟，他说的啥？五中的改革有成效吗？数据方面，怎么说呢？明实录里头那些数据应该是删掉了，但是我看过别人简单提到过一嘴。刘瑾改革首先。清丈天下的田土，把很多人兼并的土地要回来了，但是刘瑾一死，那地又让人分了。然后刘瑾当刚开始清查各地卫所的欠的那个粮食和税银，刘瑾死了之后就不追了。刘瑾反腐，武宗当时处理了，也是拉了一个名单，类似于宋朝那个什么元佑党人碑似的，拉了一个大名单，干了700来人 朝廷所有给予的官职和荣誉全部销毁，但后来又还回去了。然后明朝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明朝当时部队里的军官大部分是90%多是世袭的， 因为没办法，朱元璋定的就是世袭的。我下个视频会提。但世袭的军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孩子不管啥样，我都接班，然后他不会打仗，对吧？我岗位有了，但是他没有能力。然后武宗这个东西的话就没有准确数字了。武宗上来之后开始大量启用边军一线的那种士兵，然后往那个部队系统里头填充。据说他把一线军官，就从一边镇一线提上来的军官比例从 10% 提到了 50%， 就是我朝堂上至少有一半是有过前线战斗经验的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比就像前几年的时候我们提了一批军官，第一点要求是你至少你还能给我跑一个1000米，你不能带一个大将军队，那么你必须体能过硬，然后你必须还有一线指挥经验，你如果有一线的战斗经验那就更完美了，对吧？因为我毕竟一下现在要的是那个，要的是军官，我现在不是要政委，对吧？你原先你政委都得有点那个一线的工作经验嘛，你全都办公室军官这哪儿行啊，对吧？这当时谁说过了这个问题了？叫三门吧，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衙门，三门，一个门对着一个门。人你这种人从小到大你一点工作经验没，实践经验没有的话，那你整个管理层都是这种人的话，你这部队打不了仗。武宗改革还是有成效的，但他的改革实在，正德三年刘瑾八月份开始改革，到正德四年四月，正德五年四月基本上就已经整不动了。正德五年四月，安化王叛乱，八月份刘瑾死了，就是他改革就改了两年，两年你想想能有什么成效？你要知道，当年教员改革从建国朝鲜战争结束之后53年一直持续到1978年20几年，然后我们当时整个社会的已经成型了，20年就让人搬回来了嘛。那武宗就改了两年，刚可能刚刚有点苗头，然后就灰飞烟灭。刘瑾太着急了，做这个东西你不能怪刘瑾，刘瑾做的一切东西都是武宗受益的，是武宗太着急了。你等我把这个东西讲完，你就知道武宗那小子有多愣，对吧？他干的事儿比英宗还要绝。英宗朝堂上的皇亲国戚，你打文官可以的话，你对于武将勋贵、皇亲国戚、驸马都尉啊啥的，这个侯那个伯，你是不是得注点意，对吧？那个英宗当年最严重的，也就是哪一个皇亲国戚要是实在做的差的话，给人家套个家，游街示众，那已经很丢面子了。我下一期我跟你讲，武宗抄家一个，靖难26功臣之一的，武宗二话没说抄家啊，亲戚杀了一个，然后全家抄夺爵。夺去爵位革职，然后全家抄家，抄完家之后流放南海，然后他明世禄还特意记了一笔，他家家产一共卖了10000多两银子，你说这种事儿你也干得出来？夺爵革职就已经很严重了，你还抄家，你还把人家产都卖了，还好意思说卖了10000两银子，你这让人看着，其他人看着怎么办？英宗和正那个武宗的问题是啥呀？你年轻，你有资本，对吧？你继位时候才10几岁，对吧？你朝堂上那些人，你放他10年，你放20年，你才30，对吧？你才30多，那帮老家伙可能混到再混20年吗？不可能的了。你先放他5年10年，之后你愿意咋弄咋弄，掌权了之后三五年之内我就想解决问题，那不出事都出轨了，太急了。 特朗普着急，特朗普年纪大了，对吧？我80了，对吧？我还能干下一届吗？那干不了了，净逗乐着。20岁小伙子，你着什么急呀、啊，对吧？他可能是为父报仇才那么急，为父报仇，你为父报仇你也挑人呢、啊，对吧？哎呦我的妈！这又来信息了。那个，我看看，我今天就到这儿吧。我这那个九蒙子又给我来信息了。我看看今天那个都是哪几位？哎呦我的妈！啊，现在是跃进新时代、梁广总督，还有快马加鞭，梁冠那个雁门关下线了，哈哈，雁门关参将下线了。提前朝散，就提前别，提前散了吧。然后我给那边打个电话，就是这个你喝酒喝多了之后是真的很烦人。我好多年没喝成这样了。以前呢，以前反正可能也这样，咱也别说人家。我不去，我不去，没有我事儿。我问问那边啥情况。那今天就认地了啊！今天就认地了，哥几个，那下了啊，散朝了。哎，匪卡897，哎，看着你了，拜拜啊，拜拜，不要再等。